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四十八集，唐默走了一个小时，那座菜刀似的山峰还离得远远的，完全看不见山底。森林里的树木长得一模一样，唐默每走十分钟便会找十颗小石子，摆出一个交叉的十字架图形。一个小时内，唐默没见过自己摆下的十字架图形。 没有绕路，但还是没走出这片森林吗？ 唐默抿紧了嘴唇，尽量加快脚步，想要找到走出森林的路。正当唐默走到一棵高大的红杉树旁，忽然唐默的耳朵一动，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。唐默的脚步立刻停住，他靠着红杉树隐蔽身形，集中注意力去听这个奇怪微弱的声音。他听了十秒钟，森林里回荡着悦耳的鸟鸣声和树叶的沙沙声，似乎没有别的响动。唐默背着包，目光渐渐凝聚，他趴下来，双手撑地，将耳朵靠在地上继续去听。慢慢的，他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声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声音越来越急促，好像有人在雷动巨鼓，鼓点密集，咚咚咚地敲在唐默的心上。那声音越来越近了，唐默一下子从地上跳了起来，转身就往回跑。他再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踩到树叶花草发出声音，他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掉头逃跑，但是那个咚咚声却比他跑得还要快。三分钟后，一个硕大的白色影子从空中一闪而过，砸在了唐默的面前。唐默双目一缩，嘶嘶，一只三米高的巨大兔子挡在了唐默的面前，用他那鲜红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唐默。他的巨爪用力地向后刨地，一块沙发大小的土块被他轻松刨到了身后，砸在巨树上，发出砰的一道声响。唐默慢慢地后退，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这只大白兔。一人一兔站在三棵树的包围之间，一起看着对方。下一刻，大兔子健壮的后腿蹬地，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向唐默冲来。唐默毫不犹豫地从手腕里取出大火柴，侧身避开大兔子的冲击，同时一火柴打向兔子的后脖。火柴打在毛茸茸的兔毛上，迸溅出刺眼的金属火花。那些兔毛看似柔软，却和钢铁一样坚硬。大兔子被唐默一火柴打得向前滑行，在地上划出一道十米长的痕迹。唐默被巨大的反震力击飞，砸在一棵巨树上，他嗓子一甜，差点咳出一口血，又咽了回去。隔着十几米的距离，一人一兔又盯着对方，接着再次迎击上去。雪白的大兔子并没有因为体型庞大而身手笨拙，它速度极快，在空中形成一道道虚影。唐默被他逼得不断后退，用大火柴挡住兔子的爪子，最后快被逼到了一棵树的死角。唐默的身后是一棵直径十米的巨树，左右两侧都是茂密的灌木丛。唐默没有迟疑，脚尖一转，奔进灌木丛里。大兔子赶忙跟上去，却见唐默根本没有跑远，他就站在灌木丛后，双手叉腰，怒视大兔子，喊出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。 还我爷爷！ 洪亮的男声在辽阔的森林里久久回荡。唐默张开嘴，做出一个圆形的口型。大兔子竖起了两只长长的耳朵，仿佛发现了什么不对，转身就跑。下一秒，一股炙热的气体从唐默的口中喷出，紧接而来的是灼热滚烫的火焰。熊熊燃烧的火焰喷在一人的灌木丛中，一下子便激起滔天大火。异能妖精还我爷爷，每天只能使用一次， 使用时需要双手叉腰大喊还我爷爷，可喷射出800度的高温火焰，持续时间30秒。唐默不受控制的一共喷了30秒的火焰，当他终于将异能使用完毕，大兔子早已不见了踪影，他的面前也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火海。唐默脸色铁青，拿起被扔在角落的背包就跑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唐默一点都不想在森林里使用这个异能。这个森林植被丰富，一旦起火，火势根本无法控制。大兔子被驱赶走了，唐默也必须赶紧逃离，而且他又要绕路，之前走的1个小时路程全白费了。森林大火烧得越来越凶，唐默跑出几十公里，远远的还能看到自己刚才放的那把火。红色的大火中，一棵棵巨树在火舌的吞噬中坍塌倒下。森林大火的蔓延速度会越来越快，留给唐默的时间不多了。他疯狂地往前奔跑，忽然他的耳边响起了一道铜声， 叮咚，出发支线任务一，伪装成小红帽潜入怪物山谷。 唐默的脸色微变，还没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，他听到了一阵惊讶的叫喊声， 我的老天，着火啦，怪物森林着火啦！ 怎么会突然着火？我这就去找大象爷爷，赶紧灭火哟。 密集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越跑越近。从脚步声来听，这至少得有20多人。唐默听到他们的声音时，他们已经在百米外，唐默根本不可能跑开。紧急之下，唐默爬上了一棵大树，嗖嗖嗖地爬进树叶之中，挡住自己的身体。5秒钟后，唐默的心脏骤然停跳一拍，他终于看清了这些说话的东西。不是人，全部是动物，或者说是怪物。领头的一个是一个长着猩猩脑袋的大汉，猩猩的头，人类的身体。他穿着一件黑色背心，肌肉遒劲，双手捧着一个房间大小的巨大水缸，往森林大火的方向跑去。在他之后还有猪头人、猴头人，一条卷着水管爬行的巨蛇，有的是只长了动物的头，有的是全身都是动物。唐默屏住呼吸，死死抱着大树，他听到自己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着，但他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减小自己的存在感，祈祷这些怪物发现不了自己。突然一个狗头人停下脚步，鼻子动了两下，抬起头看向唐默藏身的树叶。唐默头皮一麻，他的手抓到了自己口袋里的一只小飞镖，还没投出去，只听那狗头人大吼道， 地底人，有地底人。 所有的怪物全部停住脚步，齐刷刷扭过头看向唐默， 抓住地底人， 抓住头。 唐默一脚蹬在树干上，借力跳到另一棵树上。两只巨大的怪物猴子三下两下爬上树，一个跳跃追上唐默。唐默哪里还有时间犹豫，他不停地在树上跳跃，两只猴子紧紧跟在他身后，地上还有一群跟着跑的怪物。操，你们难道不该先去救火吗？唐默第一次这么想骂人，他也只能在心里想想，他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，马不停蹄地跳向下一棵树。森林大火烧得越来越盛，已经快要波及到唐默这边的大树，但这群怪物依旧跟在唐默的身后，他们的双眼里充斥着血腥的红色。两只巨型猴子看着唐默，黏哒哒的口水从他们的尖锐牙齿缝里流出。唐默体力再好，也比不上天生的爬树高手猴子。他的手臂被一只猴子抓出两道血痕，另一只猴子趁机倒挂在树干上，用双手捞住唐默的双臂。大火柴出现在唐默的手心，他不留余力地挥舞大火柴打在了猴子的胸口上，猴子被他打得倒飞出去，但是飞出去前也一脚踹在了唐默的胸口。唐默的身体自由下坠，砰的一声砸在了地上。下一秒，怪物们全部围了上来。 地底人， 猩猩说，他吞了口口水， 好 好久没见过这么新鲜的地底人。 猪头人双眼发亮地看着唐木， 能吃吗？ 吃，吃了地底人， 吃地底人。 唐木的大脑迅速运转，他开始思考自己现在拥有的异能和武器。大火柴不起作用，火柴是个很好的武器，但是唐木自己打不过这么多怪物，连逃恐怕都逃不出去。画个圈圈诅咒你，只能诅咒一个对象，效果不明。还我爷爷异能用掉了，那是唯一一个在森林里会对这群怪物产生威胁的异能。还有找朋友异能、普风异能、防御性质的异能。唐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的异能加起来也对付不了这么多怪物。要先存档吗？一进游戏就存档，该死的，以后要是再碰到危险那该怎么办？他才刚刚进入攻塔游戏，连主线任务都不知道。主线任务，唐默脑中灵光一闪，他忽然想起在刚才的危机时刻，黑塔好像发布了一个支线任务，刚才他为了逃跑根本没时间去思考这个任务，黑塔不可能不给他一条活路。唐默自认为一进入这个游戏就没做错过任何事，他回忆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没有错误，也没有错过任何线索。在对付大兔子的时候用掉还我爷爷异能是逼不得已，如果当时不用，唐默肯定连大兔子那关都过不去。所以只有唐默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漂亮的红宝石，他将这颗宝石高举到了自己的头顶，忽然一顶臭烘烘的帽子出现在了唐默的头上，唐默被熏得差点晕过去，他感觉到自己的鼻子下方好像长出了什么东西。唐默忍住呕吐的欲望，从牙缝里吐出了五个字： 我是小红帽。 怪物们一愣， 小红帽？ 小红帽是谁？你听过小红帽吗？ 唐默被围在这群怪物中间，他低着头将表情藏在马里奥的臭帽子下，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唯一可能了。黑塔不会给他一个必死的局面，否则这就不是一个游戏，而是一场杀戮。但是如果小红帽不行，或者这顶马里奥的帽子无法使他伪装成小红帽骗过这群怪物，那唐默只能存档然后做拼死一搏。或许黑塔就是恶劣到了这种程度，想要在一开始就逼唐默把存档器也用掉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外婆家的那个混血孙女是不是就叫小红帽？ 一只鹦鹉叽叽喳喳地说道。 外婆家的那个女儿你们还记得吗？10年前和地底人私奔了，生了一个混血儿。外婆昨天还和我说她的外孙女特别孝顺，这两天要从地底人王国那边过来帮她看地。就是她吗？ 巨型猩猩指着唐默嘴唇上的胡子。 她是个公的地底人，不是母的。 唐默面无表情地撕下了马里奥的胡子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看着大猩猩说， 你看错了。 大猩猩摸摸头说， 是我看错了，原来是外婆家的小红帽啊，你不早说。喂，你们去把那个火弄灭了，小红帽走，我带你去找你外婆。 大猩猩说完转身就要带唐默回去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